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空叔，演播刘艳丽。 那个晚上，两个姑娘喝的都有点多，陈然和叶凯把他们扶进房间后又小酌了几杯。吴安的事情淡淡和我说了一些。他还好吗？叶凯问道。他不太好，他总是这样，抿嘴的频率证明了他不太好。陈然苦笑，冒昧地问，那你和蛋蛋呢？以后打算啊，看他被哪个学校录取吧，我准备好去面试。叶凯虽然是老师，但他也不过是个24岁的大男孩，也依旧会做一些疯狂的浪漫的事情。你呢？我觉得武安对你挺有好感的，但你不主动啊。我不想让他为难，他喜欢顺其自然，不喜欢任何人逼他做决定。陈然的话让叶凯觉得他不是个18岁的学生。我们都还年轻，所以不着急，等他准备好再说。陈然不知道，所有人在10几岁的时候都觉得时间总是够用的，而意识到错过的时候总是在忽然之间。本以为时间还够用的那段岁月里，第二天四个人背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回程的火车。五姑娘想着，如果蛋蛋也有三次后悔的权利，以她的性格一定会选择这次不会再回家，宁愿和叶凯流浪在西藏。回家后的第二天，五姑娘就接到了蛋蛋的电话。蛋蛋在电话里哭着说，他们瞒着我帮我办了出国留学手续，之前他们和我说，我以为他们跟我开玩笑的，他们早知道我和叶凯的关系，还调查过他。蛋蛋哭得更急了，五姑娘抿了抿嘴，大概是因为自己早知道结果却没有告诉蛋蛋，觉得有些自责。 武安，我不想出国。 蛋蛋在电话那头哽咽着， 我想要嫁给叶凯的。 吴姑娘听着听着也哭了。 武安，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吴姑娘也不知道怎么办，她早就知道结果。人最无力的事情就是明知道结果还要去想办法努力地去改变结果，这样的努力只会增加知道结果后的痛苦。你跟叶凯说过吗？五姑娘小心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都没有见到我爸妈坚决的态度，我爸从来没有对我吼过。 蛋蛋哭了很久，大概有些累了，后面说话的语气有些冷静。他也许会帮你想办法，毕竟他比你大6岁呢。五姑娘抿了抿嘴，说着明知道无法改变结果的解决办法，但对蛋蛋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不管这个时候别人提什么意见，他都会试试看的。 那好，我不说了啊。 蛋蛋迅速挂掉了电话，应该是去和叶凯联系了。 五姑娘听着电话挂掉的嘟嘟声，有点走神儿。过了一会儿，她摁了一下电话键，拨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没想到武建林的电话竟然是通的。过去了三个礼拜，他的电话竟然是通的。喂，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五姑娘激动地立马哽咽：“爸！”尽管对方的声音有些陌生，但五姑娘依旧认为接起武建林电话的是自己的爸爸。黑手在电话另一端愣了两秒，冷静了一下，打错了，然后他挂了电话。五姑娘挂掉电话，发了几秒呆，然后开始大哭：“ 武建林，你个混蛋！” 门外的妈妈手拿着钥匙悬在半空中，回想着那天武建林告别的画面。静，你听我说一件事，答应我不要激动。武建林点燃一根烟，看着自己的妻子：“什么呀，神神秘秘的，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连小武都跟我告状了。”静拿着一杯水坐下，武建林用力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深呼了口气：“黑手回来了。”静拿着杯子的手抖了一下，然后咬了一下嘴唇不说话。之前出差，我是去见他的。武建林不敢抬头看静：“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答应他去做那次交易。”武建林掐灭烟头，闭上了眼睛。静抬头看着武建林，眼睛里有些愤怒的红血丝：“交易你又做了？对不起，我不得不做。”武建林握紧拳头。静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是不是拿武安威胁你？”“嗯。”武建林又拿起一支烟：“他马上高考了，他不能知道这件事。就算知道，也应该等他真正成年独立以后。”静生气地喘着气不说话。武建林看了一眼不说话的静，他知道这是他生气到极致的表现。“对不起静，我搞砸了。”“什么意思？”静转过头盯着武建林，他知道如果一切顺利，他不会和他说的。“我在交易的那一刻后悔了，我自首了，可是我依然要负法律责任。 他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 静大喊道。“你听我说，就三年，三年后什么都和以前一样，你照顾好武安，什么都别说，不管他怎么闹，你别告诉他。”武建林冲上前抱住静：“ 你信不信，有这一次，一定还会有下一次。这一次是你坐牢，下一次呢？他会不会要你去死？” 静大喊着。“ 静，嘘，是我不好，原谅我，一定要等我，等我回来，我们离开这里。武安那个时候也上了大学，到时候再和他商量，他那么懂事，一定会理解我们。” 武建林用力抱住情绪已经无法控制的妻子：“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他说要等武安长大后亲口告诉他谁是他的爸爸，他说不会让我们好过的，怎么办，怎么办？” 静不停地念叨着：“ 武安一定能理解的，相信我，他比任何孩子都懂事。” 武建林紧闭着眼睛回想着当时不顾一切和静私奔的画面，曾经多次后悔自己让静心里承受这种担惊受怕，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武安长大和静满足的表情， 他心底的内疚也慢慢消失。五姑娘的妈妈咬着嘴唇，擦掉眼角的湿润，正准备开门，五姑娘打开了门，两双红肿的眼睛互相看着。五姑娘看到母亲憔悴的脸，再也忍不住抱了上去。 妈，对不起，我好想他，真的好想他。忘了等我考试结束要带我们去旅行，他忘了每年他生日要去拍一张全家福，他忘了我们的零食小仓库早已清空。 五姑娘一边哭一边念叨着，妈妈的眼泪无声地掉着。武安那么爱武建林，他要是知道他不是他亲生的，应该会更绝望。每个人对自己最亲的那个人都藏着一个秘密，一个真的会改变一切的秘密。不要去好奇，不要去逼问，你再懂事也不一定能理解。高考分数出来的那天，蛋蛋约了五姑娘还有叶凯和陈然去了酒吧。这是除了叶凯以外的三个人第一次去酒吧。蛋蛋说他出国的事实没有办法被改变，他说他妈闹到要吞安眠药，他还说叶凯没有想到任何办法去挽回他们的感情。但是他理解叶凯，他知道叶凯是怕因为他的固执挽回而毁了他和父亲的感情。可是谁又知道呢？每个人总是能为自己爱的人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蛋蛋举起酒杯大笑着说， 祝我一切顺利。 五姑娘抿了抿嘴，看着眼前这个早熟懂事的蛋蛋，有些心疼。蛋蛋喝得大醉，哭着抱着叶凯说了很多话。叶凯一声不语，只是用力地抱着蛋蛋。不管他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但此刻至少他们很爱对方。 我再过半个月走，那天你们都要来送我，武安，听到没有？陈然，还有你叶凯，你要给我准备礼物，分手礼物。 蛋蛋离开叶凯的怀抱，然后大声说， 会的，我们都会准备礼物的。 五姑娘摸了摸蛋蛋的肩， 你喝多了，要不要先回去？ 不要，我才不要回家，那个家太可怕了。 蛋蛋拿起桌上的酒， 武安，你知不知道我爸学你爸搞婚外情。 五姑娘紧紧闭着唇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在别人眼里，武建林的失踪原因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他们要离婚，嫌我是累赘才把我送出国的。 蛋蛋喝完酒瓶里的最后一口酒，叶凯把蛋蛋拉到怀里轻声地说， 要不要先送你回去？ 不要，我今天不要回家，我去你那边，我要住你家。 蛋蛋看着叶凯认真地说， 走，我们现在就走。 蛋蛋起身拿起包准备往外走，五姑娘坐在原地没有说话。蛋蛋看了一眼五姑娘， 武安，你别难过，男欢女爱很正常的，你爸就是爱上别人了，我以后也会爱上别人的，理解万岁。 五姑娘抬头尴尬地笑了笑，然后点头， 理解的，你回去好好休息。 五姑娘说， 嗯，我走了。 蛋蛋弯腰抱了抱五姑娘，叶凯抱歉地和五姑娘笑了笑，然后和陈然道了别，扶着蛋蛋离开了酒吧。 你没事吧？ 陈然递了杯果汁给五姑娘，看着低头不语的五姑娘，当然没事儿，正常人都会那么认为，但我知道我爸是什么样的人。五姑娘没有喝果汁，而是拿起没喝完的酒，干杯。陈然也拿起酒瓶，干杯。五姑娘和陈然喝完酒已经是半夜，你可不可以陪我走回家？五姑娘和陈然走出酒吧，五姑娘突然停下脚步说，当然。夜色下，陈然的笑很暖，他走在五姑娘的身后，五姑娘低头不语。陈然，你有什么秘密可以和我交换吗？五姑娘停顿了几秒，我好像没有什么秘密。陈然对五姑娘唯一的秘密就是从高一下半学期就开始暗恋她。我有个秘密，你愿不愿意帮我保守？五姑娘放慢了脚步，慢慢地和陈然并排走。嗯，陈然看着五姑娘的侧脸，我爸没有爱上别的女人，他入狱了。五姑娘低声说着，不确定陈然听到这些事情会是什么反应。陈然听完停了一秒，然后又立刻跟上了五姑娘。对别人来说，这一定是很丢人的事情吧，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依旧很爱他，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我相信他都是为了我和我妈妈好。五姑娘低头说着，每说完一句就抿抿嘴。你去看过他吗？陈然问。五姑娘转头看着陈然，我可以吗？他甚至都不想让我知道。他是怕你恨他吧？陈然说。也许比起让你知道事实，还不如瞒着你，让他心里好过点。在他心里，你还是个孩子，他没办法想象你的包容度。纵使五姑娘比他们多活了很多年，多经历了很多事，可是蛋蛋和陈然的早熟依然让她有些惊讶。成年以后的我们总是自以为多经历了一点就可以低估以前的我们的情商。我不知道去哪里看他，五姑娘有些沮丧，我想亲口告诉他，我爱他。我帮你去问问吧，我爸有些公安局的关系，或许有可能。陈然的话让五姑娘有些希望。会不会让你为难？你爸如果知道你和罪犯的女儿做朋友，会责怪你吗？五姑娘抿了抿嘴。陈然看出了，他其实还是会因为父亲的事情有些自卑的神情。否则他怎么会连最信任的蛋蛋也没有说。放心吧，别多想啊。陈然依旧很温暖。他们是成年人，如果连一个孩子想见爸爸的心情都无法体谅，那也枉我崇拜他那么多年。夜色下，陈然的侧颜被折射得棱角分明，此时此刻陈然似乎是五姑娘所有的安全感来源。五姑娘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她又回到了现实，她在医院里迷路了，怎么都找不到父亲的病房。她一间间地推开，看到了正在被喂食的小男孩，看到了因为受不了病痛折磨而嘶吼的男人，看到了因为生病而憔悴不堪的年轻女孩，看到了安静地趴在老伴床前的老奶奶，却始终找不到父亲。五姑娘挣扎着，一边叫着爸，然后听见前方病房里的呼叫铃声，后面四五个医生护士急匆匆地往传来铃声的方向跑去。五姑娘也跟在后面跑着，然后猛然惊醒， 门外的电话铃响着。蛋蛋呀，你怎么好久没来阿姨家啦？最近怎么样？五姑娘的妈妈接起电话，小五还睡着呢。妈妈说着，五姑娘开了房门，然后走到妈妈的身边，妈妈把话筒递给五姑娘。喂，是我。五姑娘接起电话，我后天下午1:30的飞机。蛋蛋沉默了几秒，然后深呼了口气。晚安，你可不可以帮我和叶凯说一下，让他别来送我了，我怕。五姑娘两眼放空地看着地上，抿了抿嘴。一旁的妈妈看到女儿一声不语，关心地走上前来，拍了拍她的背。五姑娘抬头看了一眼母亲，这个季节好像总是在失去和道别。嗯，我想想办法，但不一定拦得住。五姑娘安慰着蛋蛋，心里却清楚地知道自己说不出这么残忍的话。挂掉电话后，五姑娘和妈妈微笑了一下，表示让她放心。妈妈却好像什么都知道的神情。不要勉强自己做不擅长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替任何人去做决定的。五姑娘抿了抿嘴。你都知道了？知道一些，蛋蛋的妈妈打过电话给我，让我和你一起劝劝蛋蛋。妈妈走向厨房，端出早餐。蛋蛋那个丫头啊，挺早熟的，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况且她不是妥协了出国这件事吗？可是蛋蛋和叶老师不是闹着玩的谈恋爱呀。五姑娘说，叶老师对她很好，蛋蛋刚刚打电话来说她后天要走，还让我帮她阻止叶老师送她，我觉得太残忍了。但是亲眼看着蛋蛋走好像更残忍。五姑娘看着低头不语的妈妈，想到了妈妈也是亲眼送父亲走的。不送的话应该会留下遗憾吧。妈妈看着五姑娘微笑着说，他们应该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五姑娘想着之前看过的一篇关于人总是会忘记和最亲近的人好好道别，因为总以为还会相见，然后决定什么都不做。 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

们面前出现了一张巨大的照片，拍的是两个人在大篷车里面对血涂打坐时的情形。看角度，摄影镜头当时就在他们正对面血涂下方的某个角落里。接着实景照片变成了两团由密密麻麻的线条组成的人形图案。 这好像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图像，您拿什么拍的？那东西就藏在大篷车里。 这位年轻的先生啊，看来你非常的懂行啊！请你们接着看，接着看，这是你们入境5分钟之后外周神经系统的变化，这是8分钟的情形，这是10分钟的。 一幅幅图像接连的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个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明亮，仿佛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一样，熠熠生辉。 天哪，这是我的交感神经系统，这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我早就推测过，中国气功也好，印度瑜伽也好，练到深处这两个系统都会有强烈变化。红书上那些原型的力量就在于激发这些活动，他们是能客观记录的现象，而不是盲目的主观体验。可惜我就是没有办法记录到。 你我所见略同了，人并不能有意识地支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但是通过长时间而观想各种画面，精神系统产生变化，大脑额叶呢可以间接地调动这两套精神网络，进而激发强大的潜能啊，朋友。不必怪自己，搞这样的研究啊，需要钱，需要设备。不光是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整套的设备，包括那些自吹为荣格信徒的人。至于你们两位呀，你们的原型潜力之高，举世无双，你们是最好的实验对象了。 太好了，太对了，太伟大了。那么您接下来要研究什么？ 你和夏尔玛呀，都能将原型提升到意识界，转化为体能，但是呀，你们都不能控制它，能放而不能收，最终陷入了疯狂。这样的提升啊，没有实际的用途，只会让世界上多几个疯子。我们要研究的呀，是一种稳妥的方法，让大脑对原型的潜力而控制自如。 天啊，这不就是中国内功追求的目标吗？看来爸爸进入的内功中有不少真货，可惜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没去研究。 不，夏尔玛先生为什么留下那样一封遗书？如果他希望我参加你的研究，直接在信中推荐就行了。 那封信啊，是我伪造的。画家先生并不认识马图尔，也不认识我。既然你已经到了这里，我就不必再误导你了。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做实验吧。你进来还是我们出去？ 不，现在都不行。 但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并不会破坏你的研究。 那是现在的你，林先生，你完全知道自己失控之后是怎么样啊？夏尔玛的榜样就在眼前了，所以你想啊，这里不是最安全吗？啊？而当你们感到这种危险的时候，会躲避与原型的亲密接触，会让自己停下来，不愿意再产生巅峰状态。待在这里面，你们就必须不停地修炼，直到爬上心灵的巅峰，否则就不能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只有这样，两位朋友才能有决心把这条路走到底呀！啊， 先生，您既然是印度人，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瑜伽高手吗？为什么不找他们来研究？ 真正的高手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我们这里啊，只有许多被媒体包装出来的高手，他们留起大胡子，穿上瑜伽道袍，背诵几段从吠陀里边挑出来的语句啊，专门骗那些向往古代文明的外国人。 李先生，你才是有真才实学的，我的仪器不会骗人，我甚至知道你以前的经历呀。踏上寻找原型的道路之后，没有人赞美你，没有人付费给你，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你都坚持下来了，你不是那些哗众取宠的人呐。 这人才是我的知音，但是我真的要回到那种状态下吗？ 来吧李先生你不是很想要这样的环境吗？与现实彻底的分离，能随时进入内心中而不受打扰。你瞧，这里有三道门，后面分别是洗浴室、卫生间和餐饮室，门边呢有按铃，需要的时候你按下去就可以使用它们了。这样好的练功环境啊，你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获得了控制原型的能力，然后我们会怎么样？ 和来时一样的离开啊。 和来时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将再次被麻醉，在昏迷中离开。好吧，我留下无所谓，不过这个孩子从小没修炼过内功，对你的研究恐怕没有帮助，现在就放他出去吧 李先生啊，你没有仔细看他的扫描图片吧？这位王先生身上原型潜力之强大，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啊，甚至包括夏尔玛和你呀。 这话让李东峰和王鹏翔都吃了一惊啊！他走到球幕前，仔细观看王鹏翔打坐时的扫描图片，不知道如何判断原型潜力，所以他们看不出什么名堂，显然此人经常研究这些图片，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李先生啊，你和我接触原型学说之时，已经接受了多年的科学教育，思维方式都已经定型了，我们要破除后天的思维习惯，才能驶向原型的彼岸呢。而他要比我们强得多我不了解这孩子的经历啊，但是仪器告诉我，他有可能最先打穿理性的底壳，提升心灵的容颜呢。 但是， 好的，我留下。 球幕听众李东峰和王鹏翔盘坐在地板上，调整呼吸，直到每分钟只有五次为止。一时间，万籁俱寂。周围恍如虚空，两人睁开眼睛，厅里所有的灯都已经关闭了，一团亮光在他们面前绽放，逐渐幻化成一个五花筒般的形状，变换着，闪烁着，万花筒一圈圈扩大，最后占据了整个球幕。李东峰认出来，这幅图取自他手中的红书原稿，荣格将它命名为金色城堡。不知过了多久，灯光亮起，这一次静坐结束了。李东峰站起来活动身体，王鹏翔却似乎有点恋恋不舍，还坐在那里。 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身体越来越轻。 以前无论李东峰还是夏尔玛，都是用荣格的手绘图案作为修炼对象，那些图案尽管深藏玄机，但笔记本的篇幅终归有限，又是静态图案，产生的催眠效果并不强烈，所以两人必须日复一日去注视那一幅图，才会形成一点点心理变化。电影却不同，灯光黑下来后，观众注意力自然集中到了银幕上，图像又是活动的，吸引力远超静态图案。看来神秘人对原型潜力的研究十分到家，他从荣格理论出发，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前辈。王鹏翔甚至认为自己从中领悟到中国内功的缺陷，那些功法都要要求观想自己身体的某个穴位模糊不清，哪有用画像辅助更为便捷。此时矛盾拉扯着李东峰，他确实想找回先前的精神状态，迷离梦幻，强劲又舒适，感受过他就不想失去， 但他又怕自己再一次陷入疯狂。而且李东峰对王鹏翔那股兴奋劲儿很是吃惊，这小伙子呀，似乎已经被原型潜力的修炼迷住了。他的女友，他的父母，他的香港大学学籍，这些都不见王鹏翔提起。 这不是好现象，他可别走上我的路。 这时球木墙壁上打开了一扇小门，里面已经摆好了一辆推车，上面摆着餐盘，两个人的肚子确实饿了，跑过去一看，居然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咕老肉、面条和扬州炒饭，只是没有筷子，旁边摆着两只塑料勺，看来神秘人也要讨好这两个中国人。 这附近可能有个中国餐厅。 您怎么看出来的？ 这些都是老外眼里能代表中餐的菜，他们一定是从餐厅里点的菜。 被关在球木影厅里，他们失去了时间概念，饿了就按铃叫吃的，困了就到休息室睡觉。他们看不到任何图书，没有电视，更触不到网络。不播放原型幻象的时候，球木影厅顶上就会亮起太阳灯，这种灯模仿太阳的光谱，包括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保证他们的健康不至于因为缺乏阳光而受到损害。有的时候李东峰会和神秘人讨论学术问题，他对此人的学识非常的钦佩，多少年来也没人和他在对等的水平上讨论这些问题。聊着聊着，李东峰又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已经有了红书素材，为什么还要用我们做实验？你自己修炼岂不是更好？ 出现原型的道路啊，异常凶险，你和夏尔玛都曾迷失在这条路上，所以我才要下这么大的功夫，用这么多的设备在你们身上测验这一过程。我要找到这样一条路，它不仅快捷，还很安全呢。 哼，此人自己不敢尝试，才拿我们当实验品。 每隔三五次静坐修炼后，银幕上便会出示一系列生理记录，有心跳、血压的变化，有呼吸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有体温的变化，这些都是通过仪器遥测，并不影响他们在厅内的活动。这些设备还不算什么，但是那些神经活动的即时图像却着实让王鹏翔震惊啊。何志浩的那台仪器已经是全球顶尖水平了，王鹏翔做背试的时候也只能在里面跳舞毯那么大的地方活动，超过这个范围仪器就无法记录。但是在这里他们经常喝着略带涩味的清水，那里面混合了放射性失踪剂，他们的餐具甚至推车都是塑料的，他们还能隐隐地听到嗡嗡声。看来整个影厅都被改造成了一台巨大的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了，他们终日生活在强大的磁场中，这不仅要花费巨大的费用，还要付出惊人的精力，神秘人下的功夫可见一斑。有那么一刻，李东峰甚至想和这个绑架者换位，玩玩这世间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心理实验室。有一天，李东峰忽然把王鹏翔拉到靠近墙壁的地方。 你看出来没有？这不光是个放映厅，它被设计成一个混响空间，我们站的位置越靠近中央，说话的声音越被放大，靠近四周声音就传得不远。还有我们这些日子天天看视频，他们的清晰度相当高，比我在任何球幕厅中看到的影像都高很多。 这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不是给观众放电影的球幕厅，这是电影公司制作合成特效的地方，演员站在中间表演说台词，球幕放映出虚拟背景，现场就能把两者合成起来，所以这是个专业特效摄影棚。 那又怎么样？ 那意味着这里是宝莱坞，也就是在孟买。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他离马埃拉纳只有100多公里。 李东风不仅在推测此地的位置，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的实验设备非常系统，这说明在我们之前神秘人肯定还把其他人关在这里做过实验。那么那些被抓来的人到哪里去了？真像他所说的，被麻醉之后跑到外面什么地方了吗？这可是非常专业的摄影棚，全印度不会有很多座。如果那些失踪者清醒之后去报案，警察很快就能排查到这个摄影棚的地点。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他们都被灭口了。 这些想法李东风悄悄地讲了出来，他希望王鹏翔自己能领悟到其中的凶险。不料王鹏翔听完后却晃晃手指， 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没有电影公司使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待了可能有十几天了。 李东风也意识到了这个漏洞，但让他更为惊讶的是，王鹏翔居然不太关心他的发现，活动一下身体又继续他的静坐去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又吃到夫妻肺片、广东腊肠、无锡酱排骨、天津包子，大江南北各色菜肴一应俱全，这让李东峰推翻了先前的想法，印度不可能有品种这么齐全的中餐厅。 小王，这附近可能有个中国人社区。 您怎么推测的？ 这些菜很正宗，没有为迎合印度人口味做改良，他们就是做给中国人吃的，而且有这么多口味，附近一定有来自中国各省的人。 李老师，难道这些天您一直在研究我们的位置？ 被人绑架了，当然要想着怎么逃脱才是。 李老师，为什么您不能放下一切，好好利用眼前的机会修炼原型潜力？世界上再没有比这间放映厅更好的地方，它就是为此设计的。在这里修炼一天，胜似您在外面修炼一个月。 小王，你这是怎么了？失踪这么多天，你的父母肯定很着急，你的女朋友说不定正到处找你，他们也许早就报了警，有中国人在印度失踪，驻印大使馆的人都会找你。 那又怎么样？李老师，这是使命，我父亲奋斗一辈子，谢尔盖先生奋斗一辈子，您奋斗一辈子，甚至荣格奋斗一辈子，所有这些人的心血最终都要由我来实现。人类远离原型几千年，走回去的路就由我去寻找，谁把我弄到这里并不重要，这一切都是天意，天不生鹏翔，万古如长夜。 你 不管原型是什么，我都要看到他。 与李东风打交道，王鹏翔一直瞒着小亚丽，更不用说一起去印度的事儿了。他想等找到红书围绕神奇的原型做出划时代的成果，再给肖阿姨一个惊喜。两个人出发几天后，肖亚玲打电话给王鹏翔，想了解一下他那个动作表象实验的进展，怎么也联系不上，询问中文大学才知道他去了印度。肖亚玲想不出这孩子到那里去干什么。第二天又发现李东峰也去了印度，他立刻预感到事情不妙，便给李东峰拨了个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李东峰刚刚认出林文正的身份，内心处在极度震惊之中，顺手就关了电话。这让肖亚玲很生气啊。又过了一天，等他消了气再拨过去电话，李东峰的手机已经无法拨通了。王鹏翔失踪后第五天，肖亚玲感觉不对劲儿，他翻出阿加丽娜的联系方式，问过后才知道阿加丽娜也很长时间没有王鹏翔的下落。正在着急犹豫片刻，肖亚玲决定打给雷艳芳，结果雷艳芳同样因为和王鹏翔失去联系而着急。三个最重要的亲人都没有王鹏翔的下落，他们立刻意识到他可能出了事儿。肖亚玲和阿加丽娜在电话里一起回忆王鹏翔失踪前的举动，分析他留下的信息片段，一致相信他凶多吉少。 我马上去印度找他。 此话一出，萧雅玲终于明白王鹏翔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女孩子。没事的时候，阿吉丽娜不会纠缠在王鹏翔的身边，王鹏翔有事的时候，阿吉丽娜感同身受，还能立刻下决断。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印度很远，那里的情况也不熟悉啊。 不，我在印度有特殊关系，可以请印度警察协助调查。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情变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他也如门牵，好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长断聚。 也许要天上团聚。